汇聚网友综合情报，中横四海情报局又嚟啦。咁啊，今集继续啊 ，Kelvin 喺度。 系啊， 咁啊，见到我哋嗰个背景都知，都系会继续留喺日本嘅、嗯。不过咧，就系、是、讲一啲咧比较独特啲嘅嘢。 嗯， 系啦。喂 ，Kelvin， 上次咧你就介绍咗我食淮石料理啦，喂、 嗯， 真系几、那个价钱真系几惊人，但系咧 ，anyway 值得去食嘅，因为呢个系一个特色。是一个心思同埋食到佢最配合当时嗰个季节、最靓嘅嘢啦或者最优质嘅嘢啦系咪、好啦喂咁今集呢咁啊唔好睇后面个画面住稍后呢会详细介绍带返你去食嘢先。 有嘢食喎。 係有嘢食。好啦啊係去一去画面呢、这个呢叫做风雨中的雨刀公饺子。 雨刀公饺 系啦，其实风雨中咧，因为我去食嗰日咧就真系打风，我就搭咗最后一班 JR 咧，就上呢个东北面嘅荔木园。 哦，荔木园 系啦，嗰次咧好紧张啊，20分钟里边，要由品川站换好嗰个 JR pass， 再去到东京站，再去到东北新干线嗰个月台度坐到落去廿、分钟。哇得喎，真系啱啱最后嗰一分钟就冲到上车，系啦。咁但系嗰架车系最后一班嘅，因为当日系东京打风啊，打到上荔木县嗰度啊。咁啲机都其实取消咗，系临时安排我去转咗第二架机。咁嗰次就一架比较廉价啲嘅飞机。咁但系咧就最后咧就 offer 咗我坐呢个欣航啊。 哦、okay ， 当时欣航都几好嘅，系啦。 搭几耐咧？如果你东京过去， 东京过去呢个荔木县咧，咁其实如果 JR 嘅话咧，其实就系一个钟头到嘅啫。 嗯， 即系我讲紧呢个叫做宇都宫 Utsunomiya 嘅 JR 站、一个钟头到嘅啫。咁嗰个站里边外边咧，其实都系一啲宇都宫饺子嘅食肆。 哦，即系佢嘅名胜就系、是，即系佢嘅出名嘅地方就系宇都宫饺子啦。 系啦，咁啊，点样嘅咧就系咁样噶啦。 哦， 嗱，有啲咩特色咧？就系、是、佢有一味餸咧，叫做叫做十二道饺味，我叫佢做。 嗯，而家十二步霆锋咁样。 系啦，大台就十二道锋味，我叫佢做十二道饺味。咁点解咧？咁佢有最出名嗰个宇都宫饺子嘅定食咧，就系、是、咧十二只宇都宫饺子。 嗯， 但系咧完全唔同味嘅、 嗯， 即系每一只都有自己嘅味道嘅。咁譬如有蝦啦、蘑菇啦。芝士啊等等啦，咁同埋宇都宫饺子咧，佢咧同北京嗰啲炸饺咧唔同，北京嗰啲炸饺咧比较硬身嘅脆嘅，呢、這个咧佢就比较软身少少嘅， 煎饺类系嘛？ 煎饺类系啦，但佢咧就一啲都唔热气嘅，我觉得，咁同埋咧佢嗰个味道咧其实就会比较淡啲。 嗯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食嘅話，就唔建議一路食宇都宮餃子，就一路飲一啲好濃烈嘅嘢。咁、我覺得最好咧就係飲翻清水或者一啲比較淡嘅茶咧，咁就最好啦。 我想飲啤酒。 啤酒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好適合啦，係、可以翻一翻嚟先。嗱、咁呢個咧就係、是、當地嘅一啲。单张啦，咁已经宇都宫饺子。咁、其实咧，成个市内咧，哇，有咁多间。 哦， 咁多，可能太远，得，即系唔怕搵唔到嘅。咁我嗰间就其中一间啫。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宇都宫饺子店咧，系值得大家去食嘅。咁除咗宇都宫饺子之外咧，呢个荔木县咧，仲有另外一个特产。其他地方冇嘅，叫做关东荔木柠檬。呢、这个日文系可以去上唔该。嗱，关东荔木柠檬，咁呢个日文咧就解柠檬咁解。咦，咁就系大家又见到喂，乳饮品即系奶 嚟嘅， 喂柠檬唔可以沟奶嘅喎，酸嘅嘢 会搞 奶嘅咧。咁但系咧，大家睇翻呢个字样无果汁，咁其实咧就系个味嚟嘅啫。咁呢间公司咧，咁其实之前咧，其实试过一度差唔多要倒闭嘅，咁最后咧就复活。咁佢哋嘅产品咧就一路卖到而家， 亦都系咧喺呢个宇都宫嗰个 JR 楼站咧，一出去就会见到噶啦。喂，咁但系你话喂，净系得奶咁啊？ 好 dry 喎， 好 dry 喎。咁但系唔系喎，咁但系因为咧，佢其实咧呢、這个味道嘅产品咧，已经演化成有蛋糕啦，有雪条，有雪糕。喂，但阿 Sogo 你讲咁多，喂带唔到翻香港点算咧？有办法。咁咧，佢亦都出咗饼干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包装嚟嘅啫。咁、我另外咧有个包装，我搵唔翻嗰幅相，同埋我当时咧买翻嚟真系冇影低。佢就好似包到成盒奶咁样嘅、即系好大盒咁样。我带翻公司咧一个上昼咧就清晒啦，系啦，好可以翻翻嚟。嗱，咁啊，呢两味食物啊 ，Kelvin 之前听过未啊？ 我未听过，因为我知道其实每一个城市咧都有佢自己特色嘅嘢食嘅，譬如之前上一集讲过名古屋啦，佢系原来鸡翼都 鸡翼啦，有间叫做。饮下茶喺尖沙咀啦， 系啊系啊， 好难 book 位噶， 好难 book 位噶。嗰佢系鸡翼疯狂到咧，系所有地方都有鸡翼卖。 系啊，同埋你，但系嗰啲鸡翼咧，好似偏细只， 系好细只，好似营养不良。咁但系 OK 嘅，好食嘅。 咁但系你买够几单咁咪食咪得咯？鸡翼当饭食啊，名古屋 系啊， 系啦。咁啊，嗱，上一集咧，你介绍咗好多比较。古代少少嘅嘢，嗱、我问你一条英文题， 哇，好惊、啊、 ！I live in Tokyo 嘅过去式系乜嘢 ？I live in Tokyo 系啦， 咪啦 ，I lived in Tokyo 咯， 唔系，系 I live in Edo， 哦，系咩？点解咧？ 因为咧，其实东京嘅 我 Edo 系 江户， 江户哦， 系啊，呢个系一个网上嘅一啲笑话嚟嘅，咁、大家上网应该都会见过呢一个比较幽默嘅笑话噶，或者又唔系一个比较幽默嘅形式带出咗日本嘅一啲历史啦，系、啊 Kevin 啦， 考到， 因为咧我第一次见你嗰时咧，以为你细好多。 唔系， 系咪咁但啱啱你又同我倾嘅话，因为其实同我差唔多年纪，咁你咧应该就睇过呢套卡通片噶， 睇过啦，忍者猫侠啊嘛， 或者当时大台咧就译咗做功夫猫党，咁系讲一啲机械猫去送 pizza， 记唔记得个背景系乜嘢 啊？江户时期 系啦，就系、是、江户嘅嗰啲幕府时期中一啲江户时代嘅人物啦，幕府啦，全部就卡通化。亦都現代化啦，江户時代，可以有支好似大廈咁大嘅炮咧，射啲貓出嚟，咁啲貓就送 pizza 嘅喎。咁又係遊集混集，即係夾雜咗好多唔同地方嘅文化啦。咁咧，咁但係咧就因為而家呢套卡通片好似比較難揾到啊，所以你見到我揾翻 好少有， 你揾嗰幅相都特別細，咁我唔敢放大，咁可以翻翻嚟啦，唔該。咁点解我要提呢、這个江户时代呢？咁因为呢同今日我哋要去嘅景点呢好有关系嘅。好、我哋首先就 show 一 show 我刚才所讲嘅梨木园喺边度先。係唔該去一去相。嗱咁东京就喺呢度。梨木园其实呢度。咁宇都宫呢差唔多喺梨木园嘅中间，就係、我刚才介绍宇都宫饺子嗰度啊。最多宇都宫饺子食咧就喺呢一度啦。咁而我哋咧今日再去远少少，我哋去到日光。嗱、你唔好睇地图咁近喎。咁其实如果你由宇都宫去咧，都其实要兜兜转转转三四次车噶、三次车噶系啊。嗰日咧我去今日所讲嘅景点咧，其实搭车同等车咧足足用咗5个钟，玩就玩咗2个钟。我仲要着短袖衫，但系唔知点解翻嚟嗰时好冻，系啦，就系我上集讲咧，哇！而家有日咧就冻到飞起，就系咁样啦。咁今日咧，我哋带大家就去到呢个叫做日光 江户村， 系啦。咁其实咧，英文就见到咧 Edo Wonderland。咁其实咧就系一个咧以江户时代背景做嘅一个主题公园嚟嘅。咁咧。点样去呢？咁其实咧就系、去呢个鬼路村温泉站，系啦。咁一落车咧，见到呢位哥哥仔， 攞住狼牙棒。 系啦，咁咧就系、是、代表去啱啦。咁而刚才所见到嗰个指示牌咧，就系、是、鬼路村温泉站隔篱去日光江户村嘅一个免费循环巴士度咁样嘅。咁认住呢两嚿嘢咧，咁基本上就冇去错噶啦。嗱，或者阿 Kelvin 同你，我哋首先讲一讲鬼路村少少先。 嗯。 江户村就押后嗱，喂，日本人嘅鬼咧，同华人嘅鬼咧，知唔知最大嘅分别系咩咧？ 有角咯， 吓、啊、 有角 有噶嗱，其实咁样华语里边嘅鬼咧，就系、是、一啲幽灵啦，或者一啲人死咗之后嘅一啲能量啦。咁、嗯、日本人嘅鬼咧，咁其实系一啲叫做好似野人咁样嘅实体啲嘅，或者好似鬼太郎嗰啲一啲比较实体嘅嘢嘅。 嗯， 或者幽游白书嗰啲啦，咁阿幽助打嗰啲就系叫做鬼啦，系一啲实体啲嘅嘢嚟嘅。咁而呢个鬼路村温泉点解叫鬼路村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嗰啲河流瀑布啊，佢发出嗰种声音咧，日本人咧就比喻为咧，好似啲鬼喺度嚎叫咁样，所以咧因此而得名嘅。咁嗱，我哋今集咧就去呢个叫做日光江户村，咁啊入场费咧其实都我记得都唔平，都4000多 yen 嘅。 咁 但系 真系贵喎， 咁但系咧系一个好有特色嘅主题公园。咁而家就系、是、大门入到去嗰时见到嗰个画面啦。 但系点解会有啲系咪有啲蒸汽喺上面？系咪嗰啲系雾嚟噶？本身 其实嗰日咧就落完雨。又有啲雾、哦，就唔系蒸汽嚟嘅、 哦， 即系冇咁近代化嘅。咁嗱，成个主题公园咧就分为几部分，一个咧就系街道啦、嗯，一个就叫做宿场町，即系古代嘅旅馆。咁一个就市场区，咁即系卖嘢啦，冇、嗯、家屋夫同埋忍者村。咁而忍者村咧就系、是、最出名嘅，咁所以日光江户村咧，咁其实咧，我哋亦都系俗称忍者村、嗯、之前咧有啲六月香港会展嗰个旅游展咧、 嗯， 有冇去过啊？ 你指 会展嗰、那个 冇，冇去过。 有几年咧，佢就呢、這个主题公园咧，就系、是、派咗个代表嚟 set up 个 booth，、 啊、 跟住就扮忍者同你玩嘅。正系嚟香港，我都系因为咁样咧而知道有个咁嘅主题公园。咁2011年嗰时最贵嗰时啊，对十啊十算啦嗰时，就去咗呢个地方啦。 咁你真系特登去呢个地方嘅？ 梗系特登去啦，唔系经过噶，冇得经过噶，特登去噶。好，当时见到嗰个宣传海报咧，已经觉得呢个地方好吸引。好啦，咁我哋再行入少少啦，行村左手边我哋见到嘅嗰个叫做。月后屋， 嗯， 好啦，考大家少少眼力，见唔见到呢度写住咩咧？ 御果子本店咯， 系啦，咁其实月后屋咧就系、是、卖两样嘢嘅，一样咧就系、是、卖甜品， 嗯，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卖染布， 嗯， 染布嗰啲染布咧就主要爱嚟做领巾同埋头带嘅， 嗯， 系啦，咁我哋再行啦。嗱呢一嚿嘢咧，即系譬如我啱啱我哋出场嗰时喺背景见到有嚿、嗯、有一栋嘢，咩嚟嘅咧？咁其实咧系一个 系火警嗰、那个， 系啦防火塔。咁咧喺会江户时代咧就会派个人上去咧，就望住边度火烛，咁一火烛咧就即刻 我睇过 嗌救命啦，即刻嗰啲 落下剑心， 系啦系啦，嗰啲啊啲卡通片应该都见过噶啦。咁但系嗰日咁大雨，梗系冇火警啦。嗯好，再行入啲呢间叫做中者屋，卖咩嘅咧？估下，见唔见到呢两个字？ 睇唔到。 锦葵，锦葵系乜嘢咧？ 系咪首饰嗰啲啊？ 唔系首饰。嗱，锦葵其实就泛指咧有彩色图案嘅木板， 哦、 又亦即系讲紧浮世绘啊。 哦，系啊，系细古嘅知喎。 嗱，咁锦葵喺江户时代系代表啲咩咧？其实咧就系喺当时嘅商场里边咧，就系、是、代表紧咧一个一啲最主要用嚟做广告嘅元素啊。当时嘅时装业咧或者化妆业咧，就系、是、用锦葵嚟卖广告嘅。呢、嗯嗯嗯、个系啦。咁如果大家中意一啲睇日本嘅广告嘅历史嘅话咧，可以去到东京嘅广告博物馆都得嘅。好，我哋再去睇睇啦。咁呢个咧就系、是、水，叫做水艺座。咁 水藝呢，咁其實就係呢個主題公園裏面嘅其中一個表演嚟嘅，咁我咁但要排咗入去嘅，咁所以呢就如果大家有興趣睇水藝表演嘅話呢，又係要 check 清楚 schedule。 咩叫水藝呢？ 係嗰啲將啲水由一個地方去拋去另外一個地方嘅嘢啦。嗱，其實呢上網有片嘅，咁但以我所知呢就唔拍得嘅，咁所以我就唔拎出嚟大家睇啦。如果想大家鍾意嘅話，去呢度睇下咪得囉。咁呢、這個剛才講過嘅防火塔啦，咁隔離呢就係、是、一個露天嘅表演劇場。咁如果好天嘅話呢，亦都會有一啲武打表演嘅，咁但嗰日呢落雨就取消咗。跟住嘩咁恐怖嘅呢度。呢度呢叫做地獄寺。佢有一個 area 呢就係、是、幻想呢人死咗之後呢究竟要受到啲咩痛苦，話好似俾幾十把劍呢穿身咁啦，跟住有一啲應該係血池地獄呢，呢個唔清楚啦。如果啲觀眾有 idea 嘅指正我。咁但係點解會地獄寺呢？因為嗰個寺呢行完之後呢就會見到個佛祖嘅。咁跟住呢就再出返嚟。咁裏面呢其實都幾恐怖嘅。即係佢又播嗰啲鬼哭神號嗰啲聲，哇好得人驚嘅。咁而家相裏面呢一個呢就係、是、去到忍者村嘅 area 啦。咁呢個係忍者迷宮。 有冇玩過啊？ 我嗰日冇乜時間。嗱呢個呢就真係要預足時間啦，因為我唔知你幾行幾耐先行到出嚟。咁我都係呢遠觀影張相咁就算啦。好咁啊，今節呢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下一節繼續同大家去另外一啲地方。